他在出差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是会想说，万一遇到这种情况，这里面是有救命的宝贝的。 哦， 对。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权威院长话健康系列今天要隆重为大家请到的是安贞医院的副院长周玉杰，欢迎，欢迎周院长。周院长，我跟您解释一下哈，一开始是这样的，他呢拿了您的包， 不是， 他呢打开了您的包，他还偷偷的拿了您的药盒，他还试图偷偷打开您的药盒，所以我要跟您解释一下。 那您不用解释，您这基本上就可以报警了啊！我怎么干了这么多不可告人的事儿？我确实是打开了您的包，但是说您这个包啊，对刚才那位阿姨非常有帮助， 说有救命的药， 我这才打开的。 但是您那包，据说你来找到我的药盒 啊， 我觉得正好呢，那是给大家展示的一个道具药盒。 对， 真正的药盒在我身上呢。 那永志，觉得你没罪， 吓我一跳。 可以可以，我们现在就来展示一下真正的安贞医院周玉杰院长的药盒哈。我跟大家说，院长的药盒有六种药在里面，而这六种药都是他随身携带的，且就是这个药盒当中的药，也曾经救过他至亲的性命。所以他走到哪里都会带这个药盒，一旦有谁出现了血压飙升，我们叫高血压急症的时候，这个药盒里面都有救命药。这里面我只认识硝酸甘油，那么其他的几种到底是什么情况下用的，包括要怎么样排列组合。 当然这个药盒是为了观众的话呢，平常我们的药盒像医生带的药呢都不用，我们自己都不用贴这个标签儿，我们自己带的药是没有这个标签儿的。今天为了给大家看，我们先贴上了一些打字的标签儿，因为这些药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刚才您说是有六种药在这里头，那么我们这些药呢都是非常急的。刚才说讲一个故事，我在出那个专家门诊的时候，我妈妈给我打电话，声音特别弱，声音特别小，我以为有工作，她故意的呢，说是她那个头特别胀，头晕。然后呢，我说那个血压高不高啊？你测个血压。那我测血压吧。然后呢，我就继续看病人。一会儿他又打电话，他说不清话，我以为他故意没太说话呢。然后问他血压多少，他就说不清楚了。 哦， 我想这坏了，我赶紧把患者呢快速看完以后，就赶紧往家赶。赶的时候呢，就发现他躺在那儿都不行了那种感觉，呕吐，然后呢。我在测的血压的话，由于我们家有药盒，他在给我打第一个电话的时候就开始吃药。 您就跟他说了用什么药，然后他就先吃下去了。 他自己知道，因为我家有药盒， 有药盒， 他就挑了一到两个片药吃了。这样呢，他血压220，然后我去的时候还220，就是说他稳定住了，躺在那儿了。高血压一种脑缺血的一种状态，然后恶心呕吐，所以我这药盒有一个管吐的一个药，是吧？这个。我们叫栀子泵抑制剂啊，这种常用的药，但是这些急救药都是家里应该必备的。那我们的老人呢，就这样呢，躲过了一劫，血压再没有窜上去，然后呢，也没有发生脑的一个后果。虽然出现了我们过去叫高血压脑病，就是脑的缺血，严重的缺血，然后呢，造成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的一个病症。如果再不控制下去的话，容易脑出血呀、脑血栓啊、脑的痉挛以后水肿啊。都能引起致命的一个问题。 所以您回到家之后看到母亲血压还是维持在220，没有飙高，后面又采取了一些， 我再给加一点量 啊，又加了其他的药。 减量的话呢，就是因为他呕吐，怀疑他脑袋是不是有出血什么的，我们就到医院去，一查还没有出血，这时候血压已经渐渐的下降了。 了解了。 就因为他药物呢，比如硝酸甘油两三分钟起作用，那么它的作用比较短，那么我们硝苯地平这个缓释片呢得十几分钟起作用。卡托普利呢也15分钟，贝达勒克得1个小时才能起作用，这1小时我们就到医院了嘛，是吧？ 所以你看，就是不同的家中常备的这些药物，它的起效时间都是今天院长要跟大家说的。一旦出现不同的症状、不同的问题的时候，先吃哪个，后吃哪个，怎么组合？因为刚才其实听得我手心都出汗了，因为多紧急、多着急啊， 特别紧张。 所以说我告诫天下所有的高血压病人，当你血压突然的爆表了，或者是高的呢。就是你觉得麻烦了，我要出大问题了， 是 第一时间呢是干嘛？镇静，一定要安静下来，深呼吸，这个时候保持血压再不往上窜了， 是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这六种药里还没有一个药，有个药是处方药，就开那安定啊，很简单的， 那个是让你镇定的，但那是处方药。 高血压就怕紧张，越紧张血压越高， 是的， 一开始先平静下来， 先平静， 然后再根据情况选择不同的药搭配起来，稳定住这个血压。所以我先来问一下哈，今天周院长来现场，我们来看看现场高血压的患者可以举手示意我吗？我看有多少人是必须要掌握今天的知识点的。六位，家里面有高血压的患者的请举手。家里面有的，这个人数变多了， 大概多了一倍吧。 我们今天既然有这么多观众都举手了，有没有哪位观众他真的就带了随身的药盒？您带了药盒是吗？来，我们请观众上台，永志来让阿姨展示一下他的药盒。 阿姨，欢迎您上来。 来，我们先给周院长看看这个阿姨的药盒有没有有用的救命药。 他带的是一个叫苯磺酸氨氯地平，就是化学名了，但是我没说它商品名。那么这个药呢，是一个比较缓释的一种制剂， 比较 缓释的。 缓释， 它这个呢，就对平稳降压是比较有好处的，对于稳定的血压增高，还是有好处的。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种药，但它对于高血压急症的话呢，吃了以后呢，它一半会儿呢降不了血压。它不是快速降压的 就是我这个药在您的这个药盒里好像没有， 因为我给大家准备的都是快速降压的， 都是应付急症的。 这些降压药啊都很便宜，几十块钱这么一那个一小瓶。 永志刚才说的不会很贵吧？ 都是很便宜的，所以说他那个药呢倒比我这个贵一点。 是吧？ 它是一个长效的药每天吃一片的，它那个对于平缓降压比较有好处，所以说大家呢有一个家里有高血压病人的话，一般的这个药都有。 了解，也就是说，阿姨的这个药确实是降压药，但是它是平时用来平稳血压用的，它是缓释的，就是起效没有那么快，也是很好的，坚持服药是好的，阿姨。但是针对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话题，高血压急症，显然这种药没有在救命药盒当中。那观众肯定很着急，想要知道院长的药盒里到底都有什么药，我们来看几种，来，周院长。好，我们来看起效快的紧急降压药，药品种类、服用方法、常用剂量、起效时间和相应的禁忌。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好，那么第一个呢，就硝苯地平的平片。大家知道现在外头卖的都是缓释片，就跟刚才拿的一样，这个平片是快速降压的一个作用，5到15分钟就开始起效了。这是一个平片， 平片，硝苯地平的平片，5到15分钟起效，禁忌是什么？ 禁忌呢，我们讲有时候引起呢就是快速的心律失常，但问题不大，它一般的发生这样的副作用的话，这个几率还不是太高的， 不是很高的。OK， 了解。 它这个5到10毫克大概是吃几片的？ 一片是5毫克。 一片是5毫克， 10毫克是2片。 那我们也是一片一片试吗？先吃一片还是？ 一般我们先那个先吃一片，一般吃有点慢，你把它咬碎了以后呢放在舌头底下，它吸收比较快。 了解了，所以这又是一个小窍门。 对， 就是如果你希望这个药物快速起效，咬碎它然后放在舌下就能够快速的被身体吸收，会比你吞咽的那种要来得快一点。 明白了。那看看第二个吧。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贝他乐克， 我们化学名叫美托洛尔，是吧？贝他乐克，它也是平片，大家一定看到，因为外头那个做的缓释片比较多，缓释片对一些慢性高血压，这个呢，我们看有12.5毫克，毫克数是真的相差很大的，那么它1小时起作用，好多人在家里给打电话，哎呦，我这吃了以后怎么还没有效果？千万等，你一定要耐心，就你家里就这个药的话呢，你就得平静着等等。可能到1个小时它才能起作用， 有时候越着急它可能就越不利于它发挥作用，对吧？还是要平静，要镇定。 对呀，所以说你呢深呼吸呀，平静啊，能卧位就卧位，等一等啊，也是有好处的。 后面的禁忌它写着是显著的 心动过缓， 心动过缓， 他就怕心跳太慢，一般心跳慢于医学的，只要有大夫告诉你54是我们的一个界限，但是大家呢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55次就是不要用它了，它那个使心率变得很慢。 了解，也就是说当大家不舒服了，头晕脑胀，觉得血压异常的时候，也摸摸脉搏，如果跳得太慢就不太适合这种药了。 但你发现一个规律，这个呢怕心跳快，它能造成心跳快，这个造成心跳慢，它俩一折合正负等于零了，是吧？ 所以 你发现这个问题 了吗？你有的时候会联合起来吗？ 那就心跳一般的时候稍微慢点你就用它，稍微快点用它。 了解了， 就 看病人的状态， 对， 用选择用哪个药。 对， 了解了。如果心跳太慢的话，可以选择这个；心跳比较快的话，就 交换一下就好了。 对，如果心跳在一个临界值，比如说就是在55次，那么你这个选不上的话，选它也可以，因为先把血压降一降，先吃一点。 我觉得大家应该看这段的时候，拿出您的家中的这个小药箱， 对， 对着看一看， 对， 没有的话就备上。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不可能说我们的观众从一开始听到最后，他会有每一分钟进来的新观众。我们在说高血压患者的急症出现的时候，什么药可以救命？所以您家如果没有硝苯地平、贝他乐克，就写上。背上，好吧，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还有一个问题，它这个是12.5到50毫升，它怎么会差这么多？ 剂量不一样吗？ 剂量差很多。 吃的多还是 少？对 呀、 啊，在这个我们的药店里卖的不同的剂量，原来是大的50毫克，嗯，后来我们觉得掰起来不太方便，就出了25毫克。哦，完了，有些人很敏感，当然对于不是高血压的患者很敏感。就有降到了12.5的一片，但是我们现在是那个市场最多的就是25到50的。 哦，所以如果有这个药，它上面会写吧，比如说吃一片还是几片，所以它这个因为片的这个本身的大小不一样，才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哦， 明白了。好， 对， 看看最后一个， 看看最后一个，卡托普利。 卡托普利，卡托普利呢，它是25、50毫克的一片，15分钟就起作用。 这个也很快啊、 这也是快速的。它这个药一般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虽然后边写的很多的东西，这种药的话呢，就是在急症上一般没什么太大副作用，就是作用时间太短。当然你把那个高血压的一个那个打下去，它的一个最高的高峰它就可以了、那么你后来刚才那位观众拿上来那些缓和的制剂就开始起到作用了、是吧。早期的时候这些药是非常非常的有效，当然这三个药里它还少了一个常用的药。我们这个药，我拿着一个小瓶，这小瓶是避光的瓶，这叫刚才咱们提到我们药盒里的硝酸甘油啊、因为硝酸甘油有一种一年就失效，这种硝酸甘油是2年失效的，所以每年呢，你这小药盒里头 硝酸甘油 你得把硝酸甘油换一换，到不到期啊，你什么时候放里的日期要知道、所以硝酸甘油2-3分钟就起效。 硝酸甘油保质期是一年是吗？ 是啊，一般的都是一年，我带这个是这个小瓶的是2年的。 我跟你说周院长，我不瞒您说，我们叔叔阿姨家可能能找到10年前的药， 那个基本上是回忆用的、 对不对？哦，这3年前的，哦，这个不会坏。我们刚才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下，这个硝酸甘油的保质期，如果不是这种茶色的玻璃瓶，只有1年，茶色的玻璃瓶装的是2年，所以过期的药它也是不能救命的，是吧？ 所以说您这三种药以后再加一个小瓶 硝酸甘油、 平常我们出去带的时候呢，你要是带到这个盒子里的话，你得经常换， 是， 那么带到这个瓶子里就好一些。但是有的时候呢，有的病人犯病了以后就摸瓶子摸不到了，这小瓶子太小了，也有一个他的问题。我也建议他们以后把这瓶子怎么才能拿起来比较方便 一点，设计再优化一下， 不然他那样的人手特别抖， 对， 他自己手在抖，然后再摸起这瓶，再把它去打开，再去倒出来一粒的话，还是挺麻烦。 起效快的紧急降压药加上硝酸甘油是4种，然后我们再次提醒，这4种药请大家都要注意保质期的问题。那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一个词，就是缓释， 对， 还是快速的 缓片和平片。 我们特别特别希望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就是缓释的跟快速起效的药物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所以今天要请永芝帮忙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实验。 好，这个如果是缓片的话哈，它就让我们这个血呀、 慢慢的低， 就慢慢的低，对， 就是它的降压的效果是持续， 对，它是持续的， 缓慢的， 持续的在降压。那像我们这个平片呢，它就相当于一个海绵，我让它吸满了水。 那吸满了，那显然这个血压会很快就变低了。 刚才永志啊演示的也对，那个红色的就是整个的血压。 对。 然后呢，它用的水的话慢慢的低，24小时平缓降压的就是一个缓释的一个降压药。 是。 就平常我们吃的都是起到这样，慢慢的让它平稳降压。 日常用药 大起大落的降压，像它那海绵一抽。马上血压就有一个降落起伏， 你看， 但是它降的话呢，你看看它快速的降压，它有波动，然后呢，你只有再吃海绵，你再去吸一次，它都能再起到一次降压。就说什么叫平片呢？它的作用一般持续4个小时左右，大起大落。那么你还得再吃，它才能不回来，要它反弹。那么缓释的制剂呢，它虽然降压效果呢不是那么出的那么快，但是它24小时在平稳的去降压，我想它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了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演示，但我相信我们的观众，尤其是高血压患者，肯定会知道，常年服药的人都知道，哦，我这个是缓释的药，我这个一年到头都要吃这个药，往往这种药就是缓释的。但今天我们讲到的就是救急的药，所以还是有一个问题，周院长，我们还是很想问，就比如说观众家里都有这个药了，然后自己也吃了。 但是可能就像您说的，如果它起效没有特别明显的话，这个120的电话打还是不打，什么时候打？ 哎呦，这个问题是太难了。就像他刚才说降压的，要我要也是这样，我就跟永志一样，我拿个小勺一勺一勺的把这个血压往下挖，还是拿一个大瓢一瓢瓢的往出压，它是这样的关系。你那个血压呀，如果在家里头太高了也降不下来，头疼，是看什么东西也模糊，恶心吐，千万别再等了，这边先紧急降压降药，家里有些小药先吃上， 先吃上药， 打120，赶紧到我们医院来。我们医院有一种静脉的降压药， 就是点滴，对不对？ 输液，就跟咱打海绵一样，进去以后马上血压就往下降。我们都怕降得太低了，降太快了也不行， 是 就慢慢的去达到一个，把一个220以上的血压呢先降到一个安全的地带，一点一点往下降。 了解。所以其实跟我们之前讲心梗脑梗也是很像的，就如果您一旦摸不准，同时还有一些合并的症状比较严重的时候，一定是先拿这个药控制一下，然后同时镇定的拨打120，或者是家属一定要及时的有这个反应，去通过120的方式来急救车，因为急救车上是有专业的急救设备的，包括有一些急救药物，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可以在急救车上解决。如果您是私家车的话，您车上是不具备这样的设备的，所以有的时候私家车是很耽误事儿的。我相信大家能够理解我们讲到的这个知识点， 是 对，我觉得一定是可以的。那回到我们说到的这个血压值的问题，接下来这段内容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什么算是高血压急症。家里都有血压仪器，对不对？有血压仪器的，我看一下，就是现在家用的血压仪器的普及率， 都有， 年轻人也有，太棒了。所以大家的这个家用的血压仪器的普及率还是挺高的。那么到底血压达到什么程度，算是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高血压急症呢？我们回场中来看大屏幕，来。 阿姨，但是下面有个问题想问问您，您看现在现场啊有三个血压表啊，这个有特别高的，有还挺就是高低压挺接近的，您觉得哪个最危险？ 220、140，180、120、140、90，阿姨您觉得哪个比较危险？ 220的那个最危险。 220、140，这个是您觉得是最危险的。 一个血压呢能达到220了，140的这个血压，如果他没有别的心脑肾的症状，其他的症状，就单纯的血压窜升到这么高的话，这是高血压急症。 这个是高血压急症， 这是我们一个标准。当然第二个，当血压180还没有上到200，但呢低舒张压，我们叫低压呢，120的时候，这时候如果出现脑血管的痉挛了，缺血了，或者脑出血了，心肌梗死啊，心绞痛啊，主动脉夹层啊，这些心脑一些大重要器官的一些危害出来了，包括一些眼底的渗出了模糊，视物模糊，眼底也出血了，那么这样呢，在这种的第二个血压的情况也叫高血压急症，它得合并这些的表现的时候。哦， 了解了。180、120的时候，就可能已经有一些人出现了一些心脑眼底的一些改变了，也挺危险的。然后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急症，比较极端的急症，就这个220、140的情况，您的判断完全正确，送您一份礼物，鼓励一下阿姨。所以，周院长，您看哈，如果说220、140，或者是180、120，这个人有明确的症状，他可能意识到了高血压急症出现了，还算幸运。是不是也有人他真的到了220、140或者180、120是没有感觉的？ 对，也有很多，最大的危害就是没有任何感觉， 没有症状， 还觉得挺好的呢，就是悄悄的杀手，所谓无声的杀手，高血压就是这样杀的我们大家的全身的重要的脏器，脑心啊，像肾脏啊，慢慢的去衰竭。 分享养生话题，传播健康理念，养生堂广播版北京文艺广播携手北京卫视倾情奉献。从2022年1月1号开始，北京文艺广播将播出北京卫视养生堂广播版，每天早上6点首播，晚上8点重播。养生堂，助力您的健康。 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